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Okay， 好，大家好， 大家好，天元解密又嚟啦。咁啊，今日见到我哋着翻件长袖衫，都知道就开始有少少冻啦。下个星期就听闻就好似去到咩13度啦。咁啊，新界地区可能都有11、12度。咁啊，我哋话今年嘅冬天咧就嚟得应该比较早少少啦，真系可以过一个比较有气氛嘅圣诞节，分分钟都啊。但是就我們一開場白我們通常講天氣啦，而且呢近期的這個禮拜呢似乎社會氣氛啊各樣東西都好像應了這個關聖帝君的一個機聞啊， 是的，11月亥月的機聞 比較就緩和一點，因為大家都樂意見到的了這件事。就同時間呢就因為這個禮拜都收到很多Facebook 網友、亦友、朋友，我們都收了很多訊息啦。他們都就今次的區選呢都問我們有關，我們都是其實用玄學去解釋的，就是我們玄學角度啦，因為我們兩個都是風水佬來的，說真的。其中呢關聖帝君的一個機聞呢，他就說灰頭土臉就不能咬，記得這樣。咁啊，都有人有啲亦友啊問我哋，喂，呢句説話好似係咪，似乎係咪一個區選嘅一個結果咧？咁啊預示咗。咁我哋記得咧，就因為咧呢個機聞咧，我哋自從出街之後咧，都好多人都好留意啦，係嘛？裏邊咧就即係基本上啊，逐個月咁樣去推演出嚟咧，都係幾吻合好似啊，啱唔啱啊？咁啊，所以咧就話我哋就。之前曾經都有類似咁解釋過嘅，咁我哋記得好似第一次嘅時候解釋過咧，就曾經好似問過啊，會唔會係屬於即係區選嘅時間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異象出嚟，係嘛？咁其實就算政治分析員或者係各陣營都好啦，可能今次嘅結果咧都未必話真係大家可以預料得到。咁就算我哋嚟講啦，我哋都係會睇得到嚟講係又會有個差距嘅，但係未必個距離原來嗰個勝負個分嘅係咁大啊！即係我哋咧就用咗呢一個機聞啦，甚至乎係年初嘅有一啲少少預示啦，即係咁樣去睇。咁另外嚟講 review 翻就係北帝嘅靈簽啦，嗰次啊，北帝嘅靈簽我哋只解釋咧，因為短短四句啊。睇下會唔會就係話會有賢能出現嚟講咧，就會有舉荐啲賢能出嚟咧，就希望可以幫助到香港嘅。咁啊，亦都有啲亦有啦。咁啊，佢哋咧就打過嚟問我哋會唔會係曾玉成先生啊咁樣。咁啊，咁我哋就回答好似唔多次啦，有啲嘢係嘛。咁啊，另外佢哋提咗幾個人名出嚟嘅咁。咁啊，但係我哋咧就反而係覺得咧，就話係咪今次嚟講咧就即係政府嘅宣傳啦，往年都係㗎啦，選賢能啊嘛，係嘛？咁啊，即係話選咗出嚟嚟講，就係希望幫香港做嘢啫，咁係嘛？咁會唔會就係話都係講緊呢個意象咧？咁又係好相似啦。咁另外咧，嗰只美國鷹亦都有好多網友亦有都提喎，佢哋又問喎，咁嗰只美國鷹上次嗰個天象係嘛？黃師傅啊，嗰個天象。咁嗰隻美國鷹咧就出現，咁係咪即係意味住嚟講係同呢個美國係有啲關係嘅嘢咧？咁樣咁啊，咁我哋講完咧就係話，即係嗰啲異象啦，咁啊出現咗，咁啊點知道咧就今朝早咧就特朗普咧就攞咗支筆就簽署咗嗰個法案添，嗱咁樣。咁啊，另外再睇翻兩三個禮拜，都唔係上個月啦，應該都火鳳凰出現係嘛？火鳳凰即係出現重新， 10月份嘅好似 係10月，即係重新啊嘛，火鳳凰重新啊咁。咁我哋當時都好似略略提過咧，即係香港會重新出發噶嘛，即係大家都向好。咁啊，女組嘅簽嚟講，本來係兩個禮拜之前講，但係上個禮拜講咗啦。咁啊，一天喜氣一門吉。 一人有幸皆受益啊嘛。咁啊，一戰中雄心就功名就成遂傳，即係功名。我哋古代嚟講咧，即係講考取方名啦。咁現代嚟講，即係做官啦，或者係從政嘅都可以叫做功名啊嘛。嚇，長風就身四壁，門庭就光熠熠。咁我哋上次嚟講，我哋就係解釋呢個女祖嘅靈簽嘅時候咧，我哋都講咧就係話吉氣臨香江啊。咁啊，似乎好似咧市面上嗰、那個大家嘅氣氛啊。祥和之氣啊，都是在呢個禮拜真係出現咗咁樣，係嘛？咁啊，尤其是嚟講即係選完之後啦，咁我自己都我哋本身有個少少嘅道觀仔喺度，咁我哋都其實都冇分咩派系嘅人，我哋都大家都係朋友咁咯。咁啊，有位建制派嘅朋友，佢都好痴心嘅，佢同我講咧，佢話：啊，輸就係輸。咁我一句同佢講話：你有氣魄，有氣度。我話講得啱。咁啊，唯有就係未來四年嚟講，睇下大家再盡多啲力，係點樣去幫服務香港市民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哋覺得呢樣 最緊要服務香港市民。 即係我哋本身就冇分話 做實事咩 嘅，係啦，做實事。即係我哋咧就話無論大家係從政嘅人都好啦，其實佢哋份心都係為香港市民服務嘅啫，係嘛？咁啊，選到嗰啲啊，更加要真真正正做好自己個崗位做實事。啊，或者今次嚟講咧，就可能一時之間敗選嗰啲，更加要努力工做好啲添啊！希望咧就卷土重來，係嘛？好啦，黃師傅可能有啲補充喎，係嘛？ 都冇咩補充噶啦，你都講得好詳細啊， 個機民嗰度係嘛？ 冇咩補充 啊，因為咧都持續都有啲網友咧。咁可能有一啲係第一次睇我哋解關聖帝君嘅機文啦，咁我都話即係我哋就即係唔想太多重複都係講佢啦，咁或者都係睇翻我哋之前嘅嗰兩集 係啊，最咁而家最嗱，今日我哋今日錄影呢集係今日28號嘛，咁啊下個月12月7號啊，好似係7號轉節氣 啦， 係啦，咁誒正式踏入呢個子月咯， 子月， 咁大家咪繼續睇下子月發生嘅事情，同機民所講或者我哋之前嘅預測有冇一啲出嚟嘅事配合翻嗰個機民上所寫嘅一啲説話咯。 咁啊，即系呢個機文都幾都幾經典嘅，其實都我哋睇落都嚇，似乎有好多預示啊、預見嘅嘢咧，都係幾 準嘅， 都幾吻合，都幾準確嘅。即係大家睇完之後都係即係覺得都比較正面嘅。同時間嚟講咧，因為呢個機文咧就唔係話太難去解釋，基本上 都寫得好淺白， 好比較淺白啲嘅有啲，咁啊其實都大家都好明白嘅，即係可以咁樣。咁好啦，咁啊我哋就交代完即係話之前嗰幾集咧曾經提示過嘅嘢同埋預示嘅嘢啦，咁都係幾吻合啦。咁啊希望嚟講就踏入到賀月咧。咁啊，社會又恢復翻平靜啦，大家開開心心過聖誕啊、元旦啊，甚至農曆新年。因為今年農曆新年嚟講就比較早啦，咁就喺1月26號嗰陣，1月26號就年初大年初一啦，就應該咁樣。咁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收拾心情啦，咁啊可以就放下，咁啊大家就開開心心咁。咁好啦，咁我哋咧就有啲嘢咧就要提一提大家嘅，咁樣或者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咁咧就其實就點解要提一提大家咧咁樣？因為咧就黃師傅同我咧就每一年咧都年尾嘅時候咧，尤其是黃師傅就好忙下嘅，咁啊因為要批流年啦。咁樣咧就今年嘅流年咧就比今年嘅農曆新年咧就比較早少少嘅。咁由依家開始就已經大家就可以預約嘅。咁啊八字可以揾翻黃師傅啦，紫微就可以揾翻我啦咁樣。咁咧就而且就大家就好好安排啲，咁啊希望就批咗個流年咧，就準備下一年咧就點樣逢凶化吉啦，啊點啊就可以就大家咧就可以，因為點解咧就已經有人打電話過嚟啦，或者有啲客户咧就話早啲講，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咧。就用多少少時間去計劃一下來年咧，係應該係點樣去部署，係嘛？ 咁咧就我哋今年嚟講咧就因為咧就因應咧就近期啦，即係大家都睇到啦個社會嘅氣氛啊，甚至係空氣嘅質素啊，成個磁場啊都受到好大嘅影響，而且有啲負面影響，甚至乎咧就係話有啲人咧都產生一啲咧情緒比較波動啊，就個心理上唔係好穩定嘅。咁我同阿黃師傅咧就順水推舟啦，叫做啊，若果頭嗰25位去預約我哋去批流年嘅客户咧，咁我哋就會咧就送呢一個咩嘅？我哋就會送呢個淨化水。咁啊，淨化水裏邊有啲乜嘢喺度咧？有咩作用咧？嗱，淨化水裏邊咧就有呢個宙輪金箔條啦，咁係一個物中嘅種子池。裏邊嚟講係有咩大悲咒啦，同埋破壁地獄真言喺呢一度。咁咧就加白開水，嗱，若果我哋比較嚴格啲咧，最好加白開水，因為白開水咧就經過咗煮咗之後啦，咁啊裏邊有啲化學物質啦，咁可能釋咗出嚟咧就更加淨嘅，即係我哋叫清淨嘅淨啊。嗰啲或者咧有啲屋企咧好喜歡用一啲叫做水機嘅嚇，嗰啲咧用嗰啲水都會比較好少少。咁我哋一般嚟講呢個淨化水咧，其實代替咗乜嘢咧？代替咗我哋有時咧我哋清屋啦。甚至乎佛家嘅，佢哋用嚟咧就係愛嚟做咩啊？佢哋愛嚟叫做佢哋叫灑淨啊，即係灑淨用嘅水嘅。咁其實咧就佛教咧就比較中意用呢樣嘢。咁樣咧就我哋咧就會送俾啲客户嘅。咁啊點樣用咧？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啊會有一個樽啦，咁啊裏邊咧就會有呢個宙輪金箔條嘅。咁啊只要咧就朝頭早起身，咁啊梳洗完之後啊。咁樣喺食早餐之前咧，就喺屋裏邊咧就噴三下，就能夠出現咗一個淨化嘅作用，對空氣嘅質素啦，尤其是係對乜嘢咧？最重要咧就係對一個磁場，尤其是屋企咧會有啲地方咧比較陰磁比較重嘅地方啦，咁咧就可以用呢個淨化水嘅。咁咧我哋咧就採用啊先到先得嗬，係嘛？黃師傅。咁啊，因為咧呢一個淨化水嚟講咧，若果你有時上網啊，都可能會買得到。但係有咩唔同呢？就因為我同黃師傅咧，就擺喺我哋嘅道壇裏面嚟講咧，就氧氣同埋咧就會開光，先會送俾大家用嘅。咁啊，希望達至一個比較好嘅效果啦，係嘛？咁啊，除咗嚟講淨化空氣之外嚟講咧，有啲咧有啲客户啊，同埋有啲佛友啊，佢哋都講啦。其實噴在個面上都得嘅，基本上嚇，即係你清屋啊嘛，其實對人的身體嘅磁場嚟講，其實都有咁嘅作用嘅，亦都可以用。咁咧個效用嚟講咧，就可以維持到一年嘅。咁啊，一年之後咧就可以攞翻上嚟俾我哋咧就開光，可以繼續用都得嘅，就咁樣嚇。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咧就可以就打我哋嘅天然解密嘅電話啦，係嘛？咁可以就可以安排得好啲，因為點解咧？年尾咧，黃師傅同我都會一路落嚟都會比較忙少少噶啦，咁嘅時間咧就可以適當地咁樣安排到，好嘛？好，咁多謝大家先，咁跟住我哋咧就今日有啲生活玄學嘅嘢睇下啦。咁生活玄學咧，黃師傅我哋今年年初都講過啦，好多地方會出現地震哦。 嗯。 咁呢一度嚟講就歐洲啱啱好大。嘅地震出現係嘛？ 好似傷亡都 好犀利啊！一晚都已經係600個啦， 係啊， 即係死咗就600人。咁啊，呢個阿爾巴尼亞呢個地震咧，咁啊就喺佢哋嘅首都嘅應該係西北邊首都，即係佢哋首都啊，唔係阿爾巴尼亞。咁咧就近海喎，咁啊好多地震啦。你年初都講過啦，係嘛？即係近海嘅地方都會有地震啦。咁啊，呢個地震嘅威力嚟講咧，就話6.4級，但係6.4級嚟講都造成好大好大傷亡。因為阿爾巴尼亞嚟講咧，就聽聞就係歐洲最窮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啊，好需要依家咧就人道救援啦，同埋物資啦。咁希望大家都關注啊，因為有啲國際嘅一啲慈善機構咧，大家都可以咧就捐書俾佢哋嘅。咁啊，阿爾巴尼亞嚟講咧，就因為相對係較為落後啊。所以在個拯救方面嚟講咧，係比較緩慢少少咯。咁我哋咧講出嚟就希望大家關注一下，即係除咗玄學，即係我哋睇得到，即係我哋預示到咧類似咁嘅地方咧會出現一啲大嘅災害之外嚟講咧，大家都希望喺遇到呢啲咁嘅事情之後嚟講咧，都會伸出援手啦，係咪？ 咁因為阿爾巴尼亞呢個地方咧，其實佢就本身就喺歐洲近海嘅地方嘅。咁原來一係大地震咧就會好犀利。咁聽其實佢都好似七八年前曾經試過一次，但係冇呢次咁犀利。 嗯。 啊，咁因為地震造成佢嘅災害咧就非常之大，咁傷亡咧可能會陸續會增加添，咁樣。咁好啦，咁我哋其實咧澳洲嘅大火都仲未燒完。澳洲嘅大火咧就令到整個雪梨嗰個煙霾即係叫做咧都好犀利，咁亦都係如果好似我哋喺呢一個風水學上面嚟睇咧，咁佢都係近住喺呢個五黃地帶。咁啊，咁好啦，咁我哋今日讲翻嘅主题啦。咁今日嘅主题咧，就最主要咧就系讲翻咧喺一个最近嗰、那个社会事件里边咧，就令到好多人个情绪比较上咧波动啦，甚至乎咧会出现抑郁啦、恐惧啦，咁喺心理嗰、那个卫生方面咧都受到好大关注。同時間咧，我亦都睇到一個電台節目咧，咁有一個好有心人咧，佢係用一種類似一種音樂嘅靈療咧，就幫助佢咧就舒緩嗰個情緒嘅。咁佢係用兩支金屬嘅棒咧就敲擊，咁啊產生一啲聲音。但係佢呢種聲音嚟講咧，就同一個音樂治療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睇過之後咧，原來佢咧唔單止話可以喺抑鬱啊，或者啲情緒問題方面可以改善之外咧，同埋咧，原來佢話便秘啦都得嘅喎，咁可能有啲好神奇嘅功效啊。咁好啦，今日嚟講咧，所以咧我哋咧亦都會介紹一下咧，有一種咧就叫做藝術治療嘅嘢。咁呢個藝術治療咧，係同玄學同埋宗教學係有少少關係嘅。咁我啊，因為咧都係門外漢啦，即係我一個我一個好朋友湯寶雲小姐咧，佢係推廣呢一個藝術治療嘅。咁呢個藝術治療咧個名稱咧就好特別嘅，治療咧亦都係即係 therapy 治療呢個字，另外就是自我個字，即係話咧佢會教你畫畫咧，就點樣咧令到你咧就可以舒緩下個情緒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嘅作品，下一張 PowerPoint 係點樣用呢一個藝術方面咧？去幫人去治療一個情緒病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咧，我哋都會講一講，亦都最近亦都有啲疫友或者網友叫我哋咧，就重開呢個靜坐班嘅，因為佢哋都希望喺呢個時間咧就個心冇咁波動啦，係嘛咁樣。咁好啦，我哋睇一睇嗱，呢一幅畫咧就係我一個好朋友阿湯寶雲小姐咧，佢畫出嚟嘅，因為佢個藝術性咧就好高嘅，佢所畫嘅畫，咁佢畫嘅畫咧有好大嘅功能嘅，同一般咧係有少少唔同，即係有分別啦。咁啊呢個畫嚟講，我就抽咗佢，得佢同意，我抽咗幅畫出嚟咧，就俾大家睇一睇。嗱，呢一幅咧就係佢畫出嚟嘅畫。佢畫出嚟嘅畫有咩作用咧？就話你睇到佢嘅畫，而經佢去咗解釋之後咧，你隨住個畫作裏邊嘅內容咧，係令到你咧係可以喺你嗰個靈性方面嘅吸收啦，你嘅情緒可以去改善啦，甚至乎你好投入嘅畫裏邊咧，嗱佢裏邊有個乜嘢咧？佢裏邊咧嗰幅畫裏邊咧就追尋到你自己一個清晰嘅一種思維嘅。好啦。我哋上面所講藝術治療法同埋藝術治療啊，分開兩個部分。藝術治療法就係佢畫畫去教你點樣睇，另一個部分嚟講咧就係佢教你點樣去畫，就係話佢教你畫嘅時候嚟講咧，你就將你自己內心唔好嘅嘢，就將佢咧就表達咗落張畫紙裏邊。無論你畫任何圖案啊，任何嘅物件啊都好啦，你跟佢畫完之後咧，就抒發咗你自己本身一啲咧負面嘅一啲情緒出嚟，而達到一個藝術治療嘅效果。嗱，類似呢一幅咁嘅看似啊好簡單嘅一張畫，裏邊咧就有一隻蝴蝶啦。咁啊，前面只蝴蝶咧係代表咗肉體嘅生命，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蝴蝶係化蝶出嚟噶嘛，化蝶出嚟，而且個生命咧就唔係好長嘅啫，好短暫， 好似兩三個月嘅嘢係嘛， 冇咁長， 好似冇添啊，就 係啦。咁後邊嚟講係代表一個靈性嘅生命，咁後邊嚟講，若果大家用心去睇咧，係好似後邊有啲光咁啊，一朵朵蓮花咁樣，然之後咧嗰只 有一隻蝴蝶咁樣出咗嚟嘅。咁啊，兩者之間嚟講咧，就係話互相嘅依存，構成咗咧一朵好似一朵花咁樣生命嘅花。後面嘅花瓣咧，代表咗靈性維度無窮無盡啦。即係好似咧，人咧其實係咪得生老病死咧？其實唔係嘅。人嚟講不死，其實就係個精神不死咧，係永存嘅嘛。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好啦，佢呢個藝術治療法嚟講咧，佢有一個好獨特之處。佢獨特之處嚟講咧，若果你細心去睇一幅畫咧，而佢又俾嗰啲作品我睇啦，嗰啲幅畫咧，佢係滲咗一啲宗教同埋一啲玄學喺裏邊嘅。 但係我望落去就同意念有關咯。 係啦，同意念有關嚇，同一個意念，因為你追索一種好靈性嘅一種思維咧，係好有相關係嘅呢一個。咁佢有一啲作品嚟講咧，就係幫一啲咁，除咗佢係有推廣好多藝術治療同埋呢一個。去一啲唔同嘅機構同你合作啦，而且咧佢要做好多善事嘅。點樣善事呢？佢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好多時係唔收錢嘅，係免費嘅咁樣。咁咧就最近咧，佢就開咗班咧，就為咗一啲叫做又未至於叫做失明嘅人士，即係有呢個視障嘅人士。咁啊，視障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僅僅會睇到嘅啫。咁啊，教佢哋畫畫，咁咧就令到佢哋咧就舒緩咗佢哋嘅本身個心態啊，同埋所面對嘅生活嘅困境啊，同埋喺生活上面嘅困難嘅。咁另外咧，佢亦都咧就會去一啲團體合辦啦，咁去推廣一啲咧，就係話本身嚟講咧係有啲情緒化或者有啲情緒病嘅一啲病人咧，就教佢哋畫畫。就藝術治療啦，真係藝術治療啦。咁然之後咧，就通過佢哋就係畫嘅畫，就表達咗自己一啲負面嘅情緒出嚟。當佢哋能夠畫完完成咗呢幅畫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講翻咧，咁究竟佢畫呢一幅畫嘅目的啊？究竟個內容係表達咗啲乜嘢？咁而達到佢哋咧能夠去到呢個藝術治療嘅效果嘅。咁另外要提一提咧，佢本身嚟講咧就會都會畫一啲畫，咁嗰啲畫裏邊咧係滲入咗一啲宗教嘅思想啦，宗教裏邊嘅一啲隱藏咗嘅一啲種子字，即係我哋叫做密咒嘅種子字，同埋有風水嘅數字喺度喎。咁好特別，我睇過佢有啲畫咧，咁因為佢呢啲畫嚟講就本身要畫好耐先畫得到，同埋好靚嘅。同時間嚟講咧就通常都係有一啲比較我哋可以講咧，富人先買得起佢嗰啲畫，真係咁啊，畫得好靚嘅。咁咧，佢係同我嘅風水嘅概念咧，就好有關係。咁從而咧，就係話幫一個事主咧，佢哋嘅擺風水嘅時候咧，係點樣同佢 tailor make 針對性去畫嘅。咁依家嚟講咧，喺市面上就甚少甚少，因為點解咧？有佢咁嘅畫工。有咁嘅宗教嘅修為，有咁嘅意念去加插一幅畫裏面嘅元素，咁多正面嘅元素咧，係比較少見嘅。咁另外嚟講咧，佢嘅畫咧，佢畫完之後嚟講咧，就另外仲有一個步驟，都係要擺翻喺我哋嘅佛堂啊、道堂咁樣咧，就我哋養氣，然之後先可以咧俾人用咁樣。咁我哋就會介紹咗呢一樣嘢俾大家，因為點解咧就佢就比較低調啲，就唔會話大羅大鼓咁樣去推廣啦。咁只不過我都即係係咁攞咗佢幅畫咁樣，即係話我要介紹一下呢樣嘢俾人哋啊。原來有一個咁嘅藝術治療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幫助到好多人喺情緒方面咧一個改善嘅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啲網友咧，佢哋都講一講就話、你會唔會再開個靜坐班啊？咁我哋咧都暫時都好似未有。咁咧就可能會開咧，可能會同一啲另外一啲團體咧會綜合嘅，依家都揾緊一啲地方，可能大少少啦咁樣，咁啊做一個推廣。咁我哋都講翻咧，我哋曾經都講過一集講打坐嘅。咁啊，因為打坐嚟講咧，就看似就好似好簡單咁，我亦都唔想太複雜化，因為咧靜坐啦、禪坐啦、打坐啦，其實都有分別嘅。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咁啊就會學外國一啲meditation啦，我哋叫做 咁啊，又同埋有啲冥想啦，咁啊，有啲咧就打七輪啦，咁啊，有啲啊西洋嘅氣功啦，咁樣，咁啊，形形色色，咁啊，各樣各樣都有，咁啊，甚至乎嚟講咧，有啲咧就分佢為直情係一種氣功都會嘅。咁啊，照我哋所知咧，中國大陸嘅氣功咧都已經係發展到二百幾種啊，形形色色都有。咁啊，睇下你自己本身嚟講個目的係一樣。咁我自己建議嚟講咧，就靜坐就最好嘅。咁啊，靜坐嚟講咧，就係話就咁坐喺度啊，聽下海水聲啊，咁咧就最好就唔好諗嘢啦。咁啊，靜坐嚟講係最重要其中一個就係修心啊嘛。 諗唔諗嘢未必到自己控制喎、啊。你坐喺度眯埋眼，好多時啲妄念就彈曬出嚟。 冇錯啦，所以點解南王師傅就係提過呢樣嘢？所以就我哋咧打坐嘅禁忌咧，就提第一樣嘢就係妄念啦。就是、你寧願去想一些開心的事情都不會想一些，因為為什麼呢？有很多人在打坐的時候是很多妄念，妄念包括什麼呢？可能說追求錢、色欲、食欲方面都有一種妄念， 或者啲憎恨心、貪欲心出曬嚟， 出曬嚟。 其實我的經驗就是修內觀，咁佢用呼吸教導你去點樣排除呢些問題，咁有冇效？有效嘅。咁 我曾經都喺呢個天然解密其中一集講內觀嘅。咁如果有興趣可以睇翻嘅。咁啲係啦，即係咁其實內觀都係打坐一種嘛。咁佢係呢個係呢、這個佛陀嘅法嚟噶嘛，傳落嚟噶嘛。咁就有佢主要就係、是。教導人是用呼吸，即是他的調息是用呼吸去 出息入息， 是的，解決你的情緒、思維、打坐的目的就是要人靜嘛，即好像剛剛說到就是說，譬如說天師傅說的，現在這個社會這麼多一些、抑鬱、或者情緒的負面的問題發生，其實打坐咧，不論你用哪種法門，其實都是有一個靜止的一個修為喺度，係有一個幫助咯。咁爭在自己就係話，用哪一套方式去幫自己入定坐得穩，腰又要直，係嘛？咁你坐直咗嘅時候，即係甚至乎我哋會坐一個鐘完全唔喐嘅，咁樣你又做唔做到呢？咁當然呢啲要靠自己日常多啲練習啦。 佛家咧打坐追求入定，道家嚟講就性命相修。咁似乎咧就聽起上嚟有啲複雜，但係最重要係道法自然。尤其是一開始打坐嘅時候咧，咁尤其是我哋叫靜坐先啦。咁我哋叫做有一個導引法嘅。咁導引法咧，即係頭先阿黃師傅所講啦，就係呼吸啦。呼吸嚟講就叫數息，數息嘅意思嚟講咧就係話咧，你一呼一吸嘅時候咧就數啦，咁啊用數字嚟數，就盡量就唔去諗嘢，甚至乎嚟講咧就話喺呼吸上面嚟講咧就唔好太大力，就慢慢去打，咁咧就道家嚟講咧，佢打坐嘅時候嚟講係二手丹田嘅，咁啊並不容易㗎，可以咁樣講，二手丹田嘅時候咧就打下打下嘅時候咧會覺得自己嘅下丹田咧會出現一個硬塊。咁呢個嚟講咧，就係基本上嚟講就係收單嘅第一個步驟，咁啊亦都唔係容易，可能要打好長時間。咁啊，你話要釋除一啲妄念，又釋除一啲負面嘅情緒咧，其實咧就最好咧就內觀嘅最好嘅，基本上同埋咧有啲咧就係叫做咩咧冥想咧，冥想就係我哋其實我哋乜嘢都唔想嘅。 其實重點係啱自己嘅方法。即係揾一個啱自己用的方法，我概念就冇話邊個最好嘅，最緊係啱自己用嘅啫。 因為咧就坊間咧有啲又話半個鐘頭咁啊，同可以令到你打通任督二脈咁。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好信，我就真係唔係好信，我真係唔係好信咁啊。曾經都有啲類似咁嘅活動啦，咁啊睇過之後發覺都唔多次係真嘅，有啲咁嘅。咁所以嚟講咧，就靜坐可以解煩憂嘅。就算嚟講，你普通靜坐都得嘅。咁咧就佛家嘅打坐咧，就好中意打雙盤，因為佢哋咧就希望咧就盡快入定啊嘛。 但唔係個個得嘅， 唔係個個得嘅，要練好耐時間啦。即係你要鬆咗個胯之後咧，先可以嘅。即係雙盤。 即係咧佛家嚟講咧，佢追尋入定啊嘛，入定嚟講咧，然之後就靜，就令到個人嚟講就虛空，就乜嘢都冇，連個體重都冇埋啦。咁啊，去到一個唔同嘅空間。 唔係，有時真係錯到係似瞓著咗噶，但係你係唔係瞓著嘅？但係真係，但係好似係瞓著教個境界喎。 係冇錯。咁你嘅佛家嚟講咧，咁佢打坐咧，可以即係打到咧，就成個人咧，好似咧就超脱咗凡塵一樣咁樣。甚至乎咧，佢哋咧就打到會腳痹嗱，佢有少少唔同，打到腳痹咧，佢哋咧就希望鬆咗之後再恢復嘅。咁但係佛道家就唔同，道家嚟講咧就話你痹嚟講咧就要堅持落去，痛同痹，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就會消失嘅。即係我就聽過阿暢懷法師啊，佢都嗰陣時都講，好似曾經佢講過咧，佢點解打坐會咁痛都繼續打咧？咁啊回應一句佢就話。因為痛快，因為痛快，咁所以嚟講咧，你經過咗呢一個痛之後嚟講咧，就即係叫通啦，即係成身嘅氣咧就通嘅。咁樣嗱，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講少少關於打坐嘅嘢，好冇？